九集，联盟的建立。人类国王第一次会议之后的第二天，洛萨和这片大陆的其他统治者一起回到了洛丹伦的王座厅，卡德加这次也陪着他。洛萨很高兴能有这个小伙子在场。泰瑞纳斯是个慷慨的主人，也是个好人，其他统治者中的几位也是一样，但卡德加是洛萨唯一从暴风城起就认识的人。尽管卡德加不是暴风王国的居民，但他的出现总能让洛萨想起故乡。故乡，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地方。洛萨明白，他总有一天要接受这一事实，但眼下这还是如此的不真实。他还一直盼望着转过身能看到莱恩在大笑，或者是抬头看到一对狮鹫滑翔飞过，又或是听到他的士兵们在庭院中演练。但这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他的朋友们都死了，他们的家园已经陷落。洛萨发誓要阻止这个大陆坠入黑暗，即使要以他的生命作为代价。现在看来，这代价更像是他的理智。洛萨向来对政治没有什么耐心，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惊奇地看着莱恩安抚各个贵族，平息争斗，舒缓冲突，解决纠纷，与此同时从不偏袒任何一方，也不让个人利益影响国家大事。莱恩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这不过是一个游戏，有关地位、影响与微妙操纵的游戏，没人能真正赢得胜利，至少不会赢得太久。目标仅仅只是尽量久地保持自己处于最强的地位。就洛萨看来，这片大陆上的统治者们是这个游戏的行家，而被迫以平等的身份与他们打交道，这使他不得不绞尽脑汁。第一天的午餐之后，他们回到了王座厅继续讨论。似乎所有人，即使是那个圆滑的佩瑞诺德，都接受了部落将要到来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该怎么应对。那天剩余的时间，他们都在说服其他人建立一支联军。幸运的是，泰瑞纳斯立刻就同意了，托尔贝恩也是，普罗德莫尔只要稍加劝说也同意了，但是说服佩瑞诺德和格雷麦恩则要难得多。对于佩瑞诺德的不情愿，洛萨毫不惊讶，在暴风城的时候他也见过类似的人，圆滑而卑劣，只为自己着想而毫不顾及其他，这些人通常都是懦夫。佩瑞诺德很可能只是他自己害怕战斗，并把这一想法带给了他的臣民。其实他们许多人毫无疑问都比他要勇敢得多。但洛萨没想到格雷麦恩也会反对，从他强健的体魄和穿着重甲的外表看来，这个男人毫无疑问是一名战士。他也没说他不愿意战斗，但是每当话题转回到这场战争时，他都会提出其他选项，而佩瑞诺德当然就会坚持要详细讨论每一个提案，直到普罗德莫尔和托尔贝恩差点开始指责格雷曼恩是个懦夫，这个结实的男人才开始承认一支联军是他们仅有的希望。第二天和这差不多，至少他们已经确定要发起战争，但还是要考虑联合起来的后勤调度问题，哪个国家的军队将派出怎样的部队，这些部队要驻扎在何处，如何为这些部队提供补给。虽然这些事情对于洛萨都很熟悉，但是仅限于异国的军队，现在他们要考虑五个国家的军队，这还不包括他能够召集到的暴风王国幸存者，而且每个国王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行事方式。当然最大的问题是谁来指挥，似乎每个国王都认为自己应当来指挥联军。泰瑞纳斯指出，洛丹伦是最大的王国，拥有最多的军队，也正是他将其他人召集于此。托尔贝恩宣称自己拥有最多的实战经验，洛萨只需瞥一眼这位粗犷的山地之王就相信了他。普罗德莫尔提到了他海军的威力以及船只在运送部队与给养时的重要性。格雷麦恩的王国在最南端， 他似乎认为这意味着应当由他来指挥，因为如果部落从陆地上来，他的国土将首当其冲。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激流堡实际上才是部落从卡兹莫丹到丹莫德的行军路上最先来到的国家。佩瑞诺德提出，只有武力是不够的，指挥官同时还应当具有智慧、睿智而富有远见。他认为自己充分具有这些素质。然后还有两位真正的领袖，虽然他们并非国王。阿隆索斯·法奥大主教，他的信徒囊括了各个王国的大多数人口，还有大法师安东尼达斯。尽管他只统治着一座城市，但是城中居民的力量足以匹敌他们所能召集起来的任何一支军队。幸运的是，这两人对指挥军队毫无兴趣，他们起着缓和气氛的作用，使国王们专注于无论他们是否能组建起一支军队，部落都将到来这个事实，同时不断提醒这些统治者们，无论一支军队规模多大，如果不是由唯一的一位领袖指挥，则毫无用处。洛萨旁观着讨论，有点兴趣，又有点厌恶，越来越频繁地被牵扯进谈话中，使他开始更倾向于后者。他时不时被当作是了解兽人的专家，其他时候则是他们希望了解他作为局外人的意见。有几次，国王们甚至让他来做决定，狡猾地指出他的家族是这片大陆原本的统治者，因此某种意义上他应当继承了一些决策权。其中一半时间，洛萨说不清他们是在嘲笑他还是在赞赏他。他也明白有几位国王有求于他，但他们想要的似乎总是变化不定。如果这些讨论结束，使他能够回到其他暴风王国的难民之中，尝试召集至少一支小部队加入这支联军，他将会十分高兴。然而当他等着泰瑞纳斯国王召开早上的会议时，洛萨意识到其他国王正在仔细观察着他。其中一些人，例如托尔贝恩，对此毫不掩饰，其他人比如佩瑞诺德和格雷麦恩则要巧妙得多，只是时不时瞥上一眼。洛萨不确定是怎么回事，但他并不喜欢。 那么我们都到齐了，很好，当部落出现时，我们会集结联军迎击。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时不我待。大家都同意这个行动方针吗？ 我们同意。 那么我在此宣布，洛丹伦联盟成立。我们将团结一致，就像我们的先祖多年前在阿拉西帝国时那样。毫无疑问，我们应当选择一位古老统治血脉的传承者作为我们的统帅。我们作为联盟的国王，在此任命安都因洛萨，暴风王国的首席骑士，为我们的最高指挥官。 为什么是我？ 真的，这是唯一的选择。他们每个人都想掌权，而且他们都坚决反对让其他任何国王占据他们的位置。你并非国王，所以他们不会觉得不公平，而你的血统又使你足够高贵，让他们不会因为有人逾越了他们的指挥权而感到被怠慢。我明白这对你的要求太多了，我为此道歉。如果不是为了我们的生存，就像你警告我们的那样，我不会这么做。你愿意接受这一任命吗？ 我接受，我愿意领导联盟军队对抗部落。 很好，我们现在应该分头去召集自己的军队、装备与补给。我建议我们一周之内将军队与物资明细报呈洛萨爵士，这样他才能明白自己能够指挥的力量，并开始规划。 国王们点头或低声表示赞同，他们轮流来到洛萨身边祝贺他的任命，并向他保证将提供全力支持。虽然佩瑞诺德和格雷麦恩的保证似乎并不那么诚恳。然后国王们离开了，房中只留下四个人。洛萨瞥了一眼卡德加，他正冲洛萨咧嘴笑着。卡德加似乎没有察觉到他身后的法奥大主教和安东尼达斯大法师。 他们把自己绕进去了，那些自作聪明的杂种，他们直接假定了你会接受这个决定， 把这个无比麻烦的任务丢给你，但他们不会想到，当你掌握了这至高无上的权力之后，你不会再考虑他们说的那些话。 并非所有统治者都腐败而自私，年轻人，我们有一些人是通过领导来服务众生的，就像你这位朋友曾经那样。 当然，神父，请原谅我，我并不是想说，我只是说那些世俗的统治者。当然，您。 好了，孩子，我并非要责怪你的爆发。显然，洛萨爵士是被直接带到了陷阱里。但是我必须坦白，我在其中也发挥了自己的影响。您是一位好人，爵士，我也相信您是作为联盟指挥官最好的人选。就我个人而言，得知将由您来规划我们的战役，指挥我们的军队，令我放松不少。 谢谢神父。 你们两人都将在这场战争中经受考验，你们将被逼到极限，不仅仅是你们才智的极限，还有你们的勇气与决心。但是我相信你们都能够经受住这些挑战并取得胜利。我祈求圣光赐予你们力量与纯洁，获得生存以及征服这一切所需要的喜悦与和谐。现在该谈谈别的了。首先，关于北郡，你能告诉我什么？特别是那里的修道院幸存下来了吗？ 我想没有，神父。修道院已化为一片废墟，只有少数修士活了下来，他们和其他难民一起在南海镇。其他人， 我明白了，我会为他们祈祷。您在军队中需要一些副官，我觉得最好其中能有些不是来自诸国，而是出自教会的人。我有一些人选，还会成立一个新组织，我相信会对联盟很有价值。我需要几天时间来处理细节并挑选合适的人选，你们能在4天之后在中庭与我见上一面吗？就在午餐后，我相信你们不会失望的。 法奥大主教说完，迈着稳健而不慌不忙的步伐离开了。现在还剩下一位。安东尼达斯一直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们，年长的大法师现在向他们走来。 肯瑞托的力量以及智慧听候您的调遣。您很熟悉那些在暴风王国的巫师同伴，应该对我们的能力有所了解。我将指派一位成员协助您。 我希望卡德加来担任这个角色，他是一个可信的伙伴，而且已经与我一同直面兽人多次。 是的，卡德加，你受了很多苦，你所经历的在你身上留下了印记，远不止你的外表。 我只是做了必须做的， 就像我们都不得不做的那样。你要让我们时刻了解战场上的情况，并且尽快传达洛萨爵士的最新要求。同时，你还要协调派出的其他法师的行动。我相信以你的能力能够胜任吧。 是的。 好的，我会在达拉然等你。一旦你有空尽快过来，我们要谈谈其他要事，以及考虑怎样更好地帮助联盟。 安东尼达斯法杖顶端的宝石发出亮光，一道微光仿佛呼应一般从宝石跃到他两眼之间，然后安东尼达斯变得模糊起来，逐渐消散，片刻之间他就消失了。